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八十集，方官城见那句对方正在输入中持续很久，差点怀疑对面在给他写长篇小作文，正打算锁屏放下手机时收到了回复。 噩梦吗？不算吧。 手放在被子上，任屏幕熄灭，他又去回想那个梦。有阵子没梦到过了，那种似真似假的情景，他或是局中人，或是旁观者，可不变的是他一定知道整个故事的起因，这最致命。而每当回想，心头都压抑着疼，好比刚刚他纠正女人旗袍颜色不对，现在又觉得那白衫男子有话要说却说不出口。想着想着，眉头不受控制的皱，打开手机发送过去， 晚安。 接着把手机扣着放在柜子上，这样再来消息他也不会感觉到光亮。思绪随着刚刚压抑的梦飘忽，分一寸精神给阿音，他用的是繁体字，方官城注意到了。而另一边，深更半夜灯光不灭的房间里，阿音压抑着尖叫，攥住手机垂在柔软的床上数十下，发泄过后再打开聊天界面，回复那个昵称为关的人一句晚安，好像用完了最后的力气瘫在被褥间。那时阿音不知，信息时代女子的主动都要大打折扣，而联络太过方便，让他这个一步步从古代走来的人无形中露了底牌，方官城就要比他镇定得多。第二天太阳高照之时，阿音起床后先去小祠堂上了炷香，从此开始新的檀香气的一天。出了房间门就见餐桌旁的人，阿修罗丈月，他双手插在胸前，表情不善。酒醒了，昨天晚上闹我呢，赶紧回北京去。他早晨起了个早，出门漫无边际地走到了早市，看着有人从山上抓的野鸡眉眼有神，就都买了下来，在家里取好了心眼后穿到了阿音这儿。还有，你怎么又直接进来？合着昨天里在门口罚站是故意的？张月推了盘子过去，鲜血淋漓的心眼极其新鲜，阿音早就闻到味道。张月开口有些歉意， 吃不吃？山上打来的，我看着就不错，都给你。 阿音眼神弯了他一下，你少给我弄这些，赶紧回北京，要不然就回你的阿修罗部，配个女阿修罗，我听说个个都美艳得很。张月坐着，眼神满是平静地望他。 那是名爵典籍里说的，你着相了。典籍不是修罗史书。 阿姨没什么心思跟他去纠结女阿修罗到底是不是真的美艳，坐过去趁着盘子里颜色还鲜红，拿勺子吃了两口，确实滋补得很。你还知道着相？张月，扪心自问，我从未误过你。真残忍，阿音误寒听竹，竹寒误他，都是人生刻骨之事，现在却要亲口和他扯开关系，一点情感纠葛都要斩断。张月自然心知肚明，阿音从未误过他，算起来也是他自己执迷不悟，上赶着自误。 我知道，我只是想再等等。 回北京吧，认识认识新朋友，阿耀都恋爱许久了。 东北的冬天我很喜欢，打算今年去哈尔滨看看。你不必顾虑我，我也不会再买醉，我们还是朋友。 面容有些冷峻的人平静着说出这番话，把自己放得很低。阿音无声叹气，吃干净最后一口，转身回房间换衣服。张月望着他露在外面的蝴蝶骨，银灰色的睡裙，长发到腰，一眼望穿千年秋水， 记忆里西域黄沙鹤化作美人，初见惊鸿，不由得在大清早伤春悲秋地叹一句， 千年竟也如弹指挥间呢。 阿音这一周都在书店看着人来人往，下到稚气校服的学生，上到鬓发斑白的老人，心里有些无趣，他们都比他年纪轻。无心看剧，不玩游戏，手机除了偶尔与药叉仗月说几句话，一点也不费电。两人的聊天框停留在自己发的那句晚安，没有可以说话的由头，总不能再把永城拍给他看吧，那也太蠢了。直到周四还没发来消息，阿音中午就收拾了东西提前离店，打车去学校。他以前偷偷看他几乎都是夜里，知道他在这儿却还没真正来过。阶梯教室两个班级同上一堂课，除了最前面和最后面两三排空无一人，中间挤了个满。方官成背对着学生用白板笔拆分了个单词的功夫，再转过身总觉得有了点变化。原本空无一人的最后一排坐了个人，那人手里撑着挡脸的黄色麻面书籍，明显不是大学生的课本。他没再多看，陈生继续讲， 我知道下午第一节课大家都会犯困，五一假期会布置个小组翻译作业，有格式要求，还是建议提起精神听一听，讲过的课后不会再赘述。我和魏教授换了这节课，明天可能不会在学校。 阿音把挡脸的书向下挪了挪，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一双眼睛，左右转来转去，看前面不远的学生们发出稀疏的交流声，个个都是哀怨。有跟他混得熟的男生开口问， 方老师，你前阵子布置的散文还没发下来呢，我们怕你累着。 他无声翻了页 PPT， 上面全是阿音看不懂的英文，一个汉字都没有。 看一下这页，是个科技广告节选，作业我忘记带了，下课后课代表去办公室取一下，已经批改好了。拿到手机之后记得修改我标记的地方，放假回来之后和下次作业一起上交。 啊！ 一片哀怨。阿音看着他那副不苟言笑的严肃模样，忍不住眨了眨眼。他一开始还想方官成这副皮相在大学里一定会吸引不少女生，何况外语学院向来都是女生多男生少，却不想更爱和他说话的都是男生。究其原因，太严格，不仅作业多而挑剔，期末范围整本书，而且挂科率极高。这种处女座龟毛人格集合体，即便长得帅气些也还是远观就好，更别说师生恋仅仅存在于少女幻想。方官成对一切女学生保持安全距离，态度温和而疏离，反而和男生更话多，几乎让人怀疑他是个 gay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